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我来播一些作品，是我最近的新创作。好，平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配乐啊，或是最近流行的流行歌。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想些什么，在写些什么。我即将在5月19号，中山堂我要举办一场新的音乐会，它的名字叫做台北城的十张椅子。待会呢，上半场我会先来跟大家聊聊哈这次的音乐创作。那我知道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创作人、音乐人，或许有些朋友对于国乐哈，或是对于音乐创作有兴趣的话，那你一定要乖乖的来听这一集。因为呢，今天的节目里头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作曲、编曲，还有筹备一场比较另类、比较实验性的音乐会的这个幕后秘辛。首先先来让大家首播一下哈。那因为星夜是我的自己的节目，所以呢我就可以在这里播一些别的电台或许你听不到的。那首先这首曲子虽然它还没有经过录音，但是呢即将会出现在我的5月19号的音乐会里头。那我描写的这一首曲子呢，是以这个大道城跟迪化街的这个市集，还有一些南北货啊，那个青草街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大道城那边去散散步逛逛街。我一直好喜欢那里的那种怀旧气氛，所以呢这次在我的音乐会里头我写了一首叫做 Market 啊，就是这种市集，好像逛大街的那种感觉。那大家可以画面的时候想象一下这个巴洛克的那种建筑，而且呢杂混着很多的香气。大家有去过这个慈圣宫前面去吃那些小吃吗？其米粉啊、肉丸啊。好，那待会聆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就可以想象这些画面哦。Thank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创作，虽然说呢前面这几首曲子待会大家听到的都还没有进录音室完成这个录音室版，但是呢我忍不住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这些就是我最近忙碌忙着种豆芽菜的这个成果。那虽然大家待会会听到一些比较 MIDI 的音色，或许会觉得还没有那么的精致，但是呢即将在5月19号我自己的新创作的音乐会里头，你就听得到这些音乐，而且呢会是现场的，由这个北市的国乐团他们会来演奏。那这次担任指挥的是张家韵老师，那跟我一起合作的还有浩恩。大家有听过他的歌声吗？如果你曾经看过这个很久没有进我了你那个音乐剧，好，或是呢你曾经有看过心情电影院我的音乐会里头，我都跟浩恩一起合作。那这次他也会成为我整场音乐会唯一的歌手。那5月19号在中山堂下午2点半，我即将会举行我的全新创作台北的10张椅子。那为什么会用这个椅子的意象跟这个起源，其实是有一次我看到这个峨眉街，我在那边停车这个停车场，然后旁边的巷弄呢我居然就看到了一张老椅子。那定睛一看才发现，哦，原来它是一个鞋摊。好，大家知道那种以前有那个路边有帮人家擦鞋子的，然后修鞋的那样子的一个小摊子，但是我突然发现，哇，这张藤椅大概至少有20-30年了吧，就是一个非常破旧的，但是仍然在使用，而且很有那种岁月历史的痕迹的一张藤椅。那我发现到坐在上面的这个师傅呢，他非常的娴熟的在帮人家修鞋擦鞋，甚至呢在他的左右手还有一整排的这个彩色的鞋带。哇，我真的在那边看傻了，原来在西门町的一个小角落里头原来有这样子的生命力哦，这样的一个老师傅，他仍然在这个位置一辈子都在努力的在他的岗位上面服务着台北的每一个人。所以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那回来以后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我在台北找到10张不一样的椅子，那这个椅子上面坐着什么样的人，他们又在做些什么样的工作职业。那我觉得这个点子让我想要好好的来为台北10个地点来创作来写音乐，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场音乐会的一个发想。那这次在我的音乐会里头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实验那种影像音乐会，也就是不是纯粹的只有听音乐而已，而你在音乐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影像多媒体的辅助，所以它不会是正襟危坐的好像你要很严肃的来看一场音乐会，而是呢你可以跟旁边的人聊聊天，然后看看这些真实记录下来的一些影像，然后跟我的音乐做怎么样的结合。那5月19号我就即将要端出新菜了，所以以前会觉得有点点害羞，就是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好像要 announce 自己的音乐活动，不过呢我真的很希望星夜狂想曲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欣赏这场音乐会。好，先来播一首应该算是我这次的整个主题吧，叫天龙国 Dragon。 平常听我的音乐，是不是会觉得，猜想我大概是那种有点柔弱的人，还是我也做的旋律像托斯卡尼啊，或是焦糖圆舞曲啊，都是那种比较甜美型的。不过这次要端出来的菜，刚刚听到《天龙国》这首曲子，有没有觉得有点点不一样？这是一定要的，因为每三年我会期许自己端出新菜，然后写一些新的题材，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我当然更希望《星夜狂想曲》的听众，平常你们听我介绍国外这么多优秀的乐手作曲家的作品，但是我们本土的创作，是不是你们也可以来支持一下我呢？给我一点鼓励跟指教。那星夜狂想曲的听众一直陪伴我这几年，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每个礼拜三礼拜天重播，你们都可以听到我精心为你们安排的这一小时的音乐时光。那这次在我的音乐会里头，其实你们也可以听得到一些有一些我的自己的品味跟选择哈。那我合作的对象其实也都很有趣，像前一段跟大家介绍的有浩恩，他会唱演唱。那另外我的影像导演，他的名字叫做黄慧玲，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导演。那这次呢，我指派了十个地点，也就是我很喜欢的台北，十个角落。那他会选十张椅子，然后去进行拍摄，而且会访问当地的坐在这张椅子上面的主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这也就是真实的台北人生活的样貌。那我们以台北的十张椅子作为出发点，每张椅子都像是一个小舞台。那我为这些小舞台上面的人呢，也谱下了一些旋律。接下来我来播的就是东区。好，东区我们平常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捷运站，想到101，想到繁华的华纳微秀那些逛街的景点呢，还是一些巷弄里面人们生活的样貌？那我这次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就是我想要把国乐器加上电音做一个组合。其实应该当天再放给你们听的，但是因为你们是星夜的听众，所以我就先首播给你们听咯。这首歌叫做《霓虹》。 你喜欢刚刚电音加国乐的那种感觉吗？这即将会在我5月19号中山堂星期天的下午2:30中，我即将跟北市的国乐团一起合作。那这次是推出全新创作，也就是你刚听到的片段，虽然说还不是录音版本哦，那个音质可能没有那么好，不过我已经忍不住想要跟星夜狂想曲的听众一起分享我这次即将会呈现的这些乐曲。那大家听一个样子，不过其实你如果可以来听现场的话，我保证更加的过瘾。因为我一直觉得啦，我自己的音乐如果是有现场的乐手在你的面前，然后跟着指挥的呼吸，跟着乐手的诠释，那种享受音乐的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我自己真的会觉得比较过瘾。好，那所以今天等于是先给大家一个开胃菜，如果你也喜欢我刚刚播的那些片段的话，欢迎5月19号跟我一起来听音乐，台北城的10张椅子。我应该还有剩一些些票吧，最贵的票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我把它搜到好吗？对啊，因为我之前的心情电影院南北两场都是全部都票都卖光，然后到最后一天还有人来现场买票这样。那我也很希望说这一次5月19号大家也来听音乐会，而且一定要帮我喊 Uncle。 OK， 那下面一首歌曲我来介绍的是我这次为了大屯山也写了一首曲子。没错，我真的非常迷恋大屯山，还有这个大屯山系的这些七星山啊、阳明山。其实我觉得台北人很幸福，30分钟开车就可以看到绵延不断的这个山峦，然后还可以去吃炒青菜，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台北人悠闲的时光。那我写了一首曲子，里面有国乐器的弹拨，然后也有一些管弦的部分。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上半段呢，我跟大家聊到台北的十张椅子，这是我在5月19号星期天的下午2点半中会为大家推出的一道新菜。这次的音乐创作呢，有一点点实验性哈，因为呢，我选择的乐器是国乐。大家平常听我的作品好像都比较偏向西方音乐的这个乐器，比如说管弦乐团啊、交响乐团等等室内乐，但是这次呢，我合作的对象是北市的国乐团，那即将由这个指挥张家韵老师然后指挥北市国，我们要用这个邦迪、胡琴还有笙来诠释这次的台北的十张椅子。那我前段有讲到说，我们是从十张椅子，不一样的椅子，不一样的职人哈。那他们坐在这张椅子上面会做些什么事呢？这个切片，来看看台北人真实的样貌。那我也挑了10个地点来创作，所以呢，刚大家听到的这个是淡水马街。你有看过这个马街曾经落脚的这个淡水教会吗？我真的觉得那个建筑真的太美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就像是巴黎人这个维护自己的那些教堂一样哦。我觉得这个淡水教会呢非常有历史，然后建筑也非常的典雅。那我常常在淡水的这个巷弄间散步的时候，就会在想象说马街那时候讲过一句话，他来到台湾，他看到淡水的美景，他就告诉自己说，这就是我即将要终老的地方，他已经选择好，他要退休，他要一辈子生活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淡水。他居然不是选择他自己的故乡，而是看到台湾美丽的淡水，他决定要在这里生活，要在这里服务。所以每次读马街的故事都会觉得很感动，所以就刚刚写下来这个Memory of Mackay， 这也是我对于马街的一个敬仰，对于淡水的一个依恋所做的一个作品。好，那跟大家介绍了我的音乐会，如果5月19号你有空的话，欢迎来跟我一起享受这些乐章。那来播一个另一个题材，我前一阵子做了一个电玩的音乐，大家可以想象吗？这个电玩的音乐先让大家听听看，待会再来聊。 刚这首乐章叫做卡美洛的咏叹，你会觉得为什么会取一个这样子古典的名字呢？原来它是出自于台湾的自制的电玩音乐。你一定很难把我的音乐跟电玩作为联想吧，不过这真的是我前一阵子做的一个音乐原声带，是自制游戏，而且呢这些动画都是台湾自己的 team 哦。其实我们帮这个好莱坞代工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有很多的动画的高手，或是有很多会研发电玩的这些天才们，这次来邀请我说我们来做一个全部都是台湾人 made in 台湾的这个电玩如何，那我当然觉得这是我的荣幸，所以就接下了这个任务哦。那而且最过瘾的是让我觉得我们这个电玩音乐可以用交响乐来录音，哎，有没有这么大手笔啊？但是这是真的。刚刚大家听到这个卡美洛的咏叹，我再来介绍一首，这个叫做风中的骑士。我自己写完这个乐章以后，真的觉得我也应该来玩 game 了我觉得蛮美的，放给你听。 其实做电玩音乐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的尝试，但是我其实想要做电玩音乐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知道现在的电玩呢，都做得非常的精致，而且呢，甚至在配乐的部分，也都很讲究。然后有真实的乐手来录音的话呢，当然就可以更提升这个品质。所以这次台湾的团队，喵他们来，邀请我为他们几个主题来创作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非常的兴奋的。那他们给我了六张图，也就是六大主题，然后呢就是这个各自的城堡是不一样的图案，就像是你刚听到的风中骑士，它是有一个风城，这个风就是 wind， 这个吹风的风哈，然后它是整个是那种蓝色 Tiffany 蓝的，非常漂亮哈。那另外有一个城市它叫做钢铁绿洲 Steel Oasis，那这个钢铁绿洲呢，其实就像是一个机械城一样，所以我在创作上面呢，也用了一些打击跟模仿这个机械的声音，大家听听看，这个左手的动机有没有像机械城的感觉？ 下面这首曲子叫做环抱圣树的人们。其实玩电玩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打斗啊，是不是要有一些煽风点火的一些声音在那边鼓吹啊，那所以做配乐习惯的我这次做了电玩也会想象说他们在要过关的时候应该放一些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有了这个主题就让我充满了很多的想象。我们来听这首环抱圣树的人们。有一首曲子叫做《狮心城》，这个狮呢是狮子的狮。好，那这个电玩的这个企划就指定我说，因为这个城堡啊有一点点东方的色彩，所以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加一点东方乐器？那我说那这没问题啊，哈，我们有这个古琴、古筝的音色，或是呢胡琴，或是邦迪。所以呢，在创作这个《舞者的野望》接下来的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们也放上了一些扣斗的音色，有一点点东方的味道。 今天在节目当中比较例外的介绍了一些我的新作，听众朋友还喜欢吗？如果你5月19号星期天的下午呢还没有计划的话，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来中山堂，下午2点半的时候，我即将会推出我的全新创作，这次跟北市的国乐团，大家都会觉得哦，国乐是不是很老气啊？是不是觉得很传统啊？但是我们这次的组合绝对会颠覆你对于国乐的想象。然后我这次还邀请到浩恩跟我一起演出，那有黄慧玲导演的一些影像，还有呢一个我非常心仪的摄影师，他的名字叫做谢三泰，这个摄影大师呢，他的一些黑白的作品，摄影的作品也即将会跟我的音乐做结合，所以我自己非常的期待，也准备已久，希望把这道菜呢端给大家。那也很希望星夜狂想曲的听众可以支持我的音乐会，欢迎大家来听现场，来听听我怎么用音乐来描述台北。星夜狂想曲，我们下周见，拜拜。Thank you.